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通州以及河北的北三县的各项规划都将会完成。对于副中心的规划呢，要突出绿色，而绿色空间要占规划面积的40%，城市绿心内绿地的面积占到70%以上。根据规划，北京城市副中心2030年的常住人口的规模将会调控为130万人，其中有60万到80万人就业人口。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资源目前也正在对接和建设当中。今天9.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今年的4月8号，北京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医药分开的综合改革。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改革已过百日。在新政策之下，国家统计局的北京调查总队近期也开展了医药分开综合改革的效果民意调查。调查显示，新一轮的医改政策呢，得到了百姓的充分认可和高度的肯定。被访的患者对于总体的医改的政策支持率达到了91.7%，对于实行药品阳光采购和医药分开政策的支持率都超过了90%。八一建军节的前夕，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合决定，在全国的铁路系统开展军人出行依法优先工作。从2017年的8月1号开始，军人乘坐火车出行呢，将会享受军人依法优先的服务。享受优先政策的随行家属，原则上不得多于2人，且不需要出具与军人的关系证明。今年年内，长街地下的过街通道的颜值将会得到全面的提升。从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了解到，长安街的建国门到复兴门的25座人行过街地下通道的整治维修工作已经全面的开工了，预计所有的工程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全部完工。 I'm sure.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重返到过去，道别也非罪，而他反应加许，为他不忍见贫民流眼泪，手该还手，偏不该到非洲，看原来人也可以这么瘦，哦哦，为着这感受，令他再没回头，善心得使我难受，仍接受。他实太好，曾成为一对我也理应自豪，遗憾在无能力控诉，他所爱大得我望不到，哦，他别太好，仍随时关注我在回报，如何和孩童共舞，可兴奋过当初枕边细数，为人伟大到不可再拥抱，手总要分，肯不少我牺牲，也无望临行给我再一吻，哦哦哦，并未有不分，慈悲快乐左人，但悲伤的我留待谁慰问，他实太好，成为一对我也理应自豪，遗憾在无能力控诉，他所爱大得我望不到，哦，他别太好，仍随时关注我再回报，如何和孩童共舞，可兴奋过当初枕边细数，为人伟大到不敢抱，哦，他绝对好，能成全他志向也觉得自豪，虔诚在从来未计数，好心却未想过为好报，谁会估到情人曾深爱我，最后爱和谐同和谐共舞，哦，比起与我于家中起舞，谁能判断那种爱更高，留我梦里风沙，只想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密云清凉谷玻璃栈道，全长300多米，悬臂落差100多米，清凉谷高山滑水，全长2500米，2017体验价每人100元，走京承高速16出口，直达密云清凉谷玻璃栈道。

观赏这牵手的旅程，寄居得足以令你与外人是不醒。每次我其实都想告诉你，好不好栖息在快乐原地，只可惜风太大你太快，还是我在路上遗留下自己。这一生这么长赶上了你，偏不知终点是你最何地，感激这几里路我与你缠在一起。我怕我无论怎加倍爱你，都不可安居在快乐原地，一早知车太慢你太快，宁愿我在路上遗留下自己。这一生多侥幸赶上过你，不想知终点是你最何地，不管几多里路也试过缠在一起。 欢迎继续收听今年九六九，我是周周。现在在听歌的时候呢，好像一打开音乐播放器，评论里都会藏着很多人的爱情故事。就好像前段时间薛之谦推出新歌《暧昧》的时候，朋友圈里就出现了一批有故事的人，比如说像这个分手了的、恋爱的，还有这个暗恋的等等。但是说到关于爱情跟自由之间不断拉锯跟对立的状态呢，就必须要说一说今天想要推荐给你的歌手蔡健雅了。蔡健雅的创作呢非常的具有魅力，而且她的声线到今天为止都依然保持着穿透人心的状态，音乐风格更是趋向一致，歌曲的气味非常鲜明。所以今天要推荐给你的就是她的歌，来自专辑《双栖动物》里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疲惫和迷茫也许是很多漂逸族年轻人的状态，生活也许没有那么的从容，但是你要知道，忙碌是生活，奋斗也是生活，只有不断拼搏的青春才能够拥有最好的底色。今年九六九，我是周周，只有对于生活心怀希望，才能够让每一寸的灰暗都点亮，一起加油吧，每一个追梦人。 不在

暑假去哪儿呢？ 当然丰台，2017丰台旅游消夏季开始了。丰台旅游委邀您到南宫旅游景区体验最丰富多彩的假日活动，加勒比水上狂欢节、灯光秀、温泉美食、歌舞演出，门票大放送，最快乐的亲子时光尽在南宫旅游景区。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969精英爱听榜。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 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被遗忘的老歌。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969，品味时光之美，品味时光之美，时光之美。 财富杂志最近公布了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的排行榜，中国有115家公司上榜了，其中北京有56家的企业入围，连续5年位居全球城市之首。其中北京入围的企业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在京的中央企业北京五矿集团公司，由上一年度的323位上升到了今年的120位。除此之外，京东集团的排名由上一年度的366位上升到了261位，成为了排名最高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今天96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今后本市参保人员看病的报销有望新增将近400种药品，其中既包括了100个儿童药品的品种，又有肺癌、胃癌、乳腺癌等10几种常见的癌症用药，再加上现行可报销的2510种药，届时参保人员看病用药的报销范围可以达到将近3000种药品。从下周一的首车开始，北京市最大规模公交线网重塑将正式启动，首轮的31条公交线路同步优化调整，其中新开的线路达到6条，调整的线路13条，撤销线路8条，调整营业时间的线路达到了4条，另外有4条的线路呢同步增设了中途的站位，方便市民就近乘车。继续来关注楼市方面，下个月北京新建住宅市场仅有8个项目计划入市，而7月份的成交量当中，单价为50000元到80000元每平方米的项目占比高达43%。昆凌奖5项提名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兄弟也疯狂》将会在8月的暑期正式登陆到北京，11届格莱美、8届奥斯卡、4度托尼奖与艾美奖的全明星阵容也将会带你一探究竟。

事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假日星期天，何不骑着单车去看看河岸，夕阳很美，不要再睡。天浪花打来，夏天皮肤特别黝黑，远方几个辣妹浓妆艳抹朝阳溪水、yeah、漂浮在平静海面，脑子空空没所谓，一只海龟不想回台北，幻想退休养老药在花莲买一块农地养鸡种田。肩上一把破吉他，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再见呀再见。 音乐界的才子佳人组合非常的多，但是最让人遗憾的莫过于下面要说的这一对了，他们是李宗盛、林忆莲。他们因为一首《当爱已成往事》相知、相识、相恋，因为熟知了解呢，后来也分道扬镳。昨天刚刚好在微信公众号里看到了李宗盛跟林忆莲隔空对唱《当爱已成往事》的视频，当看到李宗盛开口唱歌的那种突然哽咽的时候，好像就能从他的情绪里看到很多人包括自己的故事。这里是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都说经典的歌曲和好的音乐能够给人共鸣，那这个时段呢，想要分享给你的就是这样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受人物黑眼里无法自拔。 用我的心啦啦啦啦啦啦，别的歌来谁 OK OK， 身体贴近我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那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别的歌来谁 OK OK，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这时间坠入双人舞不离彼此慢慢欣赏。 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